我都是欢喜快乐的来到神的殿里面，一同来到敬拜。今天的题目是对不住啊，好快。好，今天的题目应该是我准备好未，我打错了，就是你准备好未，我又好啦，你又好啦，都唔紧要啦。咁我哋总之咧，一齐嚟到准备。咁拖延或者系冇预备，其实呢个现象咧系现今常见嘅。无论系年青人好，又或者好似我呢啲年纪好，拖延或者系冇准备。咁我见过咧系。有呢一篇嘅文章就咁样样讲到，我有一对夫妇啊，咁喺一个周末嘅时候咧，喺屋企佢哋就执拾嗰个嘅家啊，咁啊好多嘅唔要嘅嘢想掉咗去，或者系污糟啊，大扫除。咁当嗰个先生喺间房间啊大扫除嘅时候，佢突然间就发现到咧有一张嘅单据。呢張嘅單據咧，就係原來咧喺之前咧，佢太太就拎咗件大褸係去洗衣鋪嗰度洗，咁但係個太太就唔記得攞，咪張單仲喺度。咁啊睇一睇個日期咧，原來係11年之前噶啦，哇，好長喎！11年之前，咁咧，所以佢同個太太講嘅時候，佢一問個太太啊，老婆，你估你件大褸仲有冇啊啦？即11年就拎咗去呢个洗衣铺嗰度，咁个太太同佢讲：11年梗系冇啦，不过唔紧要啦，你试下啦，问下都好嘅。咁啊，丈夫啊真系去啦。咁第二日咧就去嗰个嘅洗衣铺嗰度咧去问下，俾张单呢一个嘅老板嚟去睇啊。11年前我拎咗件衫嚟洗，唔知仲有冇咧咁样样。咁个老板咧 ，OK。睇咗張單之後，好啊，咁咪去後邊嗰個嘅儲物室嗰度去抄一抄，睇下仲有冇。咁大概兩分鐘之後咧，出邊咧個丈夫就聽到個老闆喺個房間度嗌出嚟：有啦，我揾到啦！咁跟住咧，嗰個老闆就喺嗰個儲物室嗰度咧出翻嚟，就話俾佢聽：你件衫仲喺度。咁呢一個嘅先生就同佢講：哇，你哋嗰個服務真係好喎！件衫都11年前拎嚟洗噶啦，而家嚟仲有，你保仲有保存。咁啊，跟住咧，嗰个嘅先生话系，不过咧你要下个礼拜先嚟攞得。啊，咁啊，先生话点解啊？因为咧件衫仲未洗，啊，仲喺后边系未洗。即系我有阵时吓，我哋拎去洗衣铺，迟几日就话即系迟咗11年都未洗。啊，咁咧。冇預備，又或者遲延，是我哋現今一個嘅問題。今日我哋所思考嘅呢一段嘅經文，係其實係主耶穌喺被釘十字架之前嘅3日所講嘅，即係話咧喺逾越節嗰個晚上係星期二嚟嘅，而星期五咧佢就要係釘身喺十字架，咁啊跟住埋葬，3日復活，跟住升天。通常離世之前。所講嘅説話咧，一定係重要嘅。啊，唔重要都慳翻口氣，啊，暖下肚。咁所以一定係重要。呢一段嘅經文係25章1至13節，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比喻，教導我哋要去警醒。警醒咩咧？就係話主耶穌隨時都會翻嚟，我哋要預備我哋自己。咁啊，13節嘅經文啊，咁。我或者都讲少少呢一段经文嗰个嘅背景啊，因为呢个比喻嘅婚礼咧，系同现今嘅婚礼咧系有唔同噶啊，因为你睇嗰段经文嘅时候，你会发觉有啲嘢你唔明白。咁嗰个新郎哥去咗边咧？半夜三更都唔见人啊，都未去嗰个新娘嗰度啊。咁更加就系话咧，几时嚟又唔知， 九点钟啊，定十一点钟啊，定系深夜都冇讲喎，冇，随时都会嚟。咁而家唔会噶嘛，我哋啊大概几多个街口咁啊 ？WhatsApp 就点噶啦，系咪？咁啊，嗱睇段经文咧，有啲我哋唔系好明啊。咁但系如果我哋系明白少少背景咧，咁我哋就更加知道写圣经嘅人咧系嗰个心意点样样啊。否则嘅话咧，你可能谂诶。这个故事梗系嗰个写圣经嗰个作出嚟噶啦，啊，原来咧喺古时犹太人嗰个结婚习俗嘅里边咧系咁样嘅，通常婚礼咧系会进行一个星期，哇，食七日嘅，七日嘅婚礼吓，咁诶喺当时嗰啲嘅巴勒斯坦嘅犹太人咧，特别系嗰啲村咧，就呢个大喜嘅日子咧，佢哋一齐嚟到同呢一个嘅新郎哥嚟到庆祝。咁更加就喺迎娶嗰日咧，嗰一個嘅日子嘅裏邊咧，啊喺嗰個嘅村嘅裏邊或者嗰個鎮嘅裏邊，佢嗰啲嘅弟兄又好，嗰啲嘅即係新郎哥嘅弟兄或者嗰啲朋友好，啊咁啊陪伴著呢個新郎哥咧，就大大小小嘅路咧，都去每一家人嗰度咧去接受佢哋嘅祝賀。咁所以你諗下啦。你由朝到晚咁啊，真系周围咁去嘅时候，咁啊到真系要去接新娘嘅时候咧，可能嗰个时间咧系半夜，真系唔知啊。咁啊，所以你发觉啊，而家就正话所讲啦，我哋有 GPS 啊，咁啊大概预计下几时去到啊，有 WhatsApp 啊，有 text 啊，有成咧，可以话俾对方。但系喺嗰阵时冇嘅，咁所以嗰个新娘又或者嗰班嘅伴娘。完全都唔知道新郎哥幾時去，更加就係話咧，有啲唔同就係以前咧就係嗰啲嘅伴娘咧，全部都係童女嚟嘅。啊，而家唔係啦，而家你結咗婚都可以做嘅嗬，啊，結咗婚都可以做伴娘嘅啊，咁啊未結婚就得啦，梗係啊。咁啊，所以有一啲嘅咧係同而家係唔同。咁童女當時嘅呢個有十個童女，童女係做乜嘅咧？童女咧就係話咧，你去係警醒預備，就係話當嗰個新郎哥喺三更半夜差唔多到嚟嘅時候，你見到咧，你就即刻就要話俾嗰個嘅新娘聽啊，就話俾嗰個嘅屋企人聽，就話那個新郎哥嚟啦。咁所以咧，你喺預備嘅過程當中咧，你要拎住一盞嘅燈喺外邊嚟到係等啊，一有動靜。就通知呢一個嘅新娘啊，咁啊呢一啲咧係少少嘅一啲嘅背景啊，翻翻去呢個比喻嘅裏邊嗱，故事好簡單，故事就係講到咧係有天國就好似係十個童女，一半一半，即係五個咧係聰明嘅，五個咧係愚拙嘅，而呢一個嘅喺聖經裏邊咧，聰明嘅意思，即係如果英文聖經就係 wise 或者係 smart。啊，咁、那個愚拙咧就係 foolish 或者係 stupid， 啊，英文聖經就係咁樣樣，啊，咁但係咧，我哋唔好諗就係聰明就係好似用現今我哋嗰個個諗法就係話咩叫聰明咧？梗係話咧呢個人咧就話頭醒尾，啊，好叻仔，好醒目嘅，咁就叫聰明，啊，又或者咧係愚拙就係梗係咧嗰啲咧教極都唔識嘅，教極都唔明嘅，又唔得話頭醒尾嘅，嗰啲叫愚拙。但唔係用，我哋唔好用呢個觀念，唔係咁嘅意思嚇。五個童女係謹慎嘅，五個咧就係唔謹慎嘅嚇，就係 prudent imprudent 啊。聰明嘅意思就係話拿著燈又預備咗油，愚拙嘅咧就係拿著燈但係冇預備到油，就係咁嘅意思啊。有一個嘅鄉下人。一個鄉下人咧，佢去鄉村嗰度咧，佢喺鄉村嗰度嚟到成長，一路都喺鄉村裏邊嚟到係生活。咁一日咧，佢就出到去省城，出省啦啊！出省咧去揾佢一個嘅朋友，去揾佢嘅朋友嘅時候咧，咁啊喺佢屋企嘅裏邊咧，就發覺咧，嗰個用水咧攞水同佢唔同。佢喺鄉下嘅時候，每一次用水，甚至乎每一日佢都要去出去出边嗰个嘅河边咧，去攞嗰啲嘅水啊，拎翻去屋企嗰度， 去煮饭好啦，去洗衫好啦。咁但系佢去到呢一个嘅朋友屋企嘅时候咧，喺省城嘅时候，咦，发觉呢个朋友咧，佢唔使去攞水嘅，咁啊一拧嗰个水龙头咧就有水出嚟噶啦。啱佢未见过啊嘛，咁佢觉得咧，哇，好新奇喎、一拧就有水噶啦。啊，咁所以咧，佢就谂，咦，我就买十个八个水龙头翻乡下，咁啊掂啦，咁啊真系。他買了十個八個水龍頭，回家一回到去就急不及待，立刻鑿穿個牆，裝個水龍頭塞進去，很開心想著擰有水，擰極都沒有，擰極都沒有水。你有水龍頭沒有接上個水源，當然沒有水了。同樣你有燈但沒有預備油，一段嘅時間之後，又係會熄滅。喺經文嘅裏邊，若果我哋想更加明白究竟聰明呢一個嘅字眼係咩意思嘅時候，可能我哋要睇翻嗰個嘅上文，又或者下理。我哋睇上文嘅時候，如果你睇翻喺馬太福音24:45-51嘅時候，我哋今日睇咧就係馬太福音嘅25:1-13，之前咧就系24:45-51。嗱，呢一段嘅经文就讲到咩咧？就系善仆同埋恶仆，即系善良嘅仆人同埋恶毒嘅仆人。啊，里边讲到边个系忠心有见识嘅仆人？而里边嗰个嘅见识呢一个嘅字咧，见识原来嗰个嘅原文同埋呢一个嘅聪明咧，是同一個字，見識和聰明是同一個字，即是說經文裡面有忠心又有見識的仆人，我們要做這一樣，有忠心但沒有見識沒什麼用，有見識但不忠心更加的不好，但最糟就是兩樣都沒有，又不忠心又沒有見識。見識這個的字，如果英文就是 sensible， 見識或者聰明這個，或者聰明這個字，就是說其實就是說你可以捕捉到這個世代，現今的世代人的需要是什麼，你知道世界裡面發生什麼事情，你認識到怎樣可以堅守神的真理而不會隨波逐流，這個就是聰明或者是見識的意思。有一位的牧師叫做史托德牧師 John Stott， 這個是當代是英國著名的一個的牧師和是一個的作家，但幾年前已經是過身了。这个的史托德牧师，他的一本书叫做 I Believe in Preaching。 这本书呢，他提到即是 他其实是写给一些的是讲道的人来看的，他说作为一个讲道者，他必须是兼备了圣经的真理和配合时代的需要，两样东西都有，有圣经的真理也都有时代的需要，使到神的真理在启示当中不单止从圣经的里面流露出来，那是说神的真理可以进入现代的生活当中。这本书的作者史托德牧师其实就是大概30年之前写的了，很远，30年之前写的了，1980年代那时候写。他写到那，他就说呢，其实在他那个的年代，他说电视是主导那个时代的人。作者在书中里面讲到，他说一班在80年代对着荧光幕电视荧光幕成长的人，即好像我这些，或者都不关你事，你是年轻，好像我这些就是了，在80年代对着这个电视机荧幕成长的人，其实在当中呢有5种的特征，可能我们都会有。 五種的特徵是什麼呢？就是身體懶惰 physically lazy。 第二種就是缺乏理智的判斷 intellectually uncritical。 第三就是情感的遲鈍 emotionally insensitive。 第四就是心理的混亂 psychologically confused。 最後就是道德失常 morally disorder。 應該有一點不要緊要這個呢，是我一會兒會講多少少這五樣是什麼。我們當然知道今天主導我們的不是再是電視，今天主導我們的其實就是我們叫做一個是數碼化的世界，一個 digital dominance。 什麼叫數碼化世界？就是說其實是全球化和網絡化的世代。這幾十年的裡面，不是幾十年，應該十幾年的裡面，突然間那種的數碼那種的湧現出來，自從那個的蘋果的創辦人 Steve Jobs 之後，突然間整個 的世界都是改變，很大的改變。有時候有一些生活方式甚至乎是價值觀都因著這個數碼化呢來到改變。如果我大膽一點，某一程度上面呢，我們有時候 那種的道德觀，那種的生活方式，某部分都會被摧毀。很簡單，小小的一部手提電話，小小一部的我們叫做智能手機，你裡面包括所有的資訊，你電視、電腦、相機，你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樣樣都有曬，你根本可以真係人哋所講，就係話咧，整個嘅世界喺我嘅手指尖嘅裏邊。The world is at my fingertips， 喺我嘅手指之中，我可以掌握到整個世界嘅資訊。數碼化的年代，現在這個都市人其實所面對的，在這五種的情況，某一個程度上面，其實我覺得都是適合，都是發生在我們的身邊，特別可能是我們的下一代，甚至乎是你和我。第一就是這個 digital 身體懶惰。以前我們看電視是怎樣的？我們放工一回去，一得得了在沙發上，就黏了兩三個小時，可能煲劇、煲帶，兩個小時、三個小時、五個小時，你不想動，最多就是賣廣告的時間，就去一下洗手間，喝杯水，其餘時間我們不想動，那整下整下，我們真的身體就是懶惰。現今的人一樣是，你對著電腦，對著那些遊戲機，可以十個鐘，可以二十個鐘。有時候我 聽一些香港新聞，就是呢，譬如阿仔在間房裡打機，打了十幾個鐘都不出來，動都不動，不斷對著機，但阿媽呢就叫他吃飯啦，阿仔。或者阿媽呢就即責備兩句啦，鬧佢兩句，咁啊，跟住個仔點啊？攞把刀去斬阿媽都有，哇！真係阿爸就唔敢嘅，我諗啊，係通常斬阿媽。咁所以咧，你睇到現今個世代啊，亦都係一樣啊，嗰個嘅數碼化令到人都係個身體亦都係懶惰起上嚟，好多嘢都唔再做。跟住就係話咧，係缺乏理智嘅判斷啊。咩叫做係缺乏理智嘅判斷咧？又或者係一個我哋叫做智能上嘅薄弱咧？就係話咧，以前你坐喺電視機嘅前邊，你一睇睇幾個鐘頭，你唔需要去思考，你淨係吸收曬佢俾你嘅嘢。慢慢其實演變成咧，你是缺乏那種的獨立思考的能力。 現在數碼化的世界又是怎樣呢？就是說呢，只要你一上網，你什麼資料都有了，多到你都即用不完那些資料，但個問題就是你不知道哪些是對的，哪些是不對，你缺乏了那種的判斷的能力去找一些對的資料，甚至乎是那個來源的真抑或假你又不知道，你又沒有另外一些資料去分析它是對抑或假。更加就是說數碼化的年代呢，其實很多時候是用一些圖像配襯。圖像配襯是怎樣呢？譬如我們現在用 PowerPoint， PowerPoint 呢就說很簡單，即是如果我說航空母艦，航空母艦以前呢，我說航空母艦你要怎樣，你要想一下什麼航母艦是怎樣的呢？聽人說航母艦呢飛機，即是很多飛機的航母艦可以裝百幾架飛機，現在用不用？現在你不用想，因為我說航母艦我立刻整個 PowerPoint 出來，你想都不用想。你發覺你不用想的時候，很多事情你慢慢你就是缺乏那種的思考能力。那是好還是不好呢？有時候真的我們自己 去判斷。第三就是說情感遲鈍。以前你很難想像呢，究竟斬頭是怎樣？斬頭以前我們看電視是怎樣呢？最多就是說呢那個叫什麼話，那個叫做是包青天，包公。包公怎樣？有時候審那些犯人的時候，就會那個犯人有罪就拉出去，就叫九頭鴿。九頭鴿時候，九頭鴿的時候，跟著那個人就拉出去，那個畫面就轉了第二樣東西了，就不會再拍那個的犯人。但是現今你發覺如果有時候你看新聞，可能你看那些的用手機看的時候那些的恐怖分子斬頭呢，我真的給你看，一斬下去的頭可能滾出來滾滾滾滾滾幾下，即是說呢現今的世界其實你想多恐怖就多恐怖，你想多噁心就有多噁心，以前沒有。但是這些的事情這些的恐怖的事情，你看得多的時候，你個人就會慢慢變得麻木，你個人會慢慢那種的情感會開始遲鈍。正如在早前的拉斯維加斯那種血腥 的屠殺，死幾十人，上個星期在德州一間的教堂也都是亂槍掃射，有二十多人又是死亡。很多時候當你去看回這些現場的畫面的時候，你發覺是很多這些的情況呢令到你可能會傷感，但是看得多你慢慢慢慢會覺得是遲鈍。另外就是第四，就是心理混亂。什麼心理混亂呢？就是說現在在生理上其實很多時候報紙又好媒介又好告訴你你是男抑或是女不緊要，最緊要就是你覺得你自己是男仔定是女仔。如果你是女仔的時候，如果 你是女仔但你覺得你像男仔，你可以入去男的洗手間。如果你是男仔但你覺得你是女，你好像是女仔的時候，你又可以入去女洗手間。我記得有一次幾年之前，我去一間的大學，我不說那間大學名，我去一間大學，我去洗手間的時候，我只找到一間就是 unisex 就是說呢，即是男女共用的。入到去的時候，當然這個的洗手間呢就每一格就 有鎖的，但是呢很不習慣，你入到去可能見到一個的 的女性。即是说呢，第时如果你入到去，如果你入到去洗手间，如果你是女性入到去见到男性，你又不用怕，你就不要以为自己入错洗手间，其实没事，你又不用怕。对方那个男性呢，你又告诉他，你不用怕，你又没有入错，因为呢现在法例呢是容许的。即是说呢，其实现在那个媒介很多的话给我们的信息呢，我们自己都会混乱。第五点就是道德的失常。这个呢也是我们发觉在现今的世代里面呢是很普遍。现今那个的无论是性开放的态度，是以前所从来没有。很多的道德观念，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在家的里面，我们用圣经根据神那个的教导话俾我哋嘅下一代听，我哋用呢一套嘅标准，但好可惜喺外边嘅世界，甚至乎系学校教俾佢哋嘅又另外一套。究竟何去何从？究竟边一个啱，边一个唔啱？越嚟越多灰色地带，越嚟越宽阔嗰个灰色地带。我相信好多时候小朋友或者系年青人，其实他们是最迷惑，在一个迷惘当中。原来呢，我们今天是处身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面。这个五个特征呢，其实就是这个世代我们面对的一个特征。一个聪明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一个聪明的人是需要对这个世代我们有反应。我们要明白究竟个社会，究竟个国家，究竟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是发生什么事。我又问一下自己，究竟我在当中又可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圣经说一个聪明的人是有见识有反应，对社区，对教会，对我们身处这个国家，我们有感觉，有感觉之中我们又作出适切的回应，而不是视而不见。圣经教导我们要做一个聪明人，即是说教导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教导我们不要求求其其，教导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有质素。当我们面对一个这样的世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盏灯一样。这一盏灯在这个漆黑的世代，在这个漆黑的社区里面，我们要照亮其他的人，我们要发出那种的光明。我们在列治文这个的社区当中，我们本身，我们要我们的生命要有水准，我们的生命要有素质，我们要好像一盏优质的灯一样，我们要照射这个的社区黑暗的一面，未得着救恩这个的需要。我们怎样可以有灯，又可以确保这盏灯是长期的都光亮呢？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有一个提示，就是有灯不等于有光，有灯而又要长期有光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有油。聪明的人，他们有灯又准备了油，愚拙的有灯但是没有油。古时那种 的灯和油是怎样用的？就是说呢，他们用一个的木棒，就是在那个木棒的其中一个尖端的里面有一些的碎布，将这些碎布浸了一些油的时候，然后跟着是点着火呢，就可以照亮那个的环境。当它一出一入的时候呢，都不怕黑蒙蒙看不到。但是这些的灯一段时间之后就会熄，所以你 这个的攞灯的人又要预备埋油，当差不多熄的时候，他又将盏灯呢是点一点的油，这样就可以长期都可以保持到那种的光明。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是明亮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要有神的话语，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要有料，让神的话语来到充实我们。我们又要接受操练，我们接受操练，以致我们那个生命的里面不断的有实质的供应，供应我们有神的说话在当中，都让我们在来紧的日子的里面，我们刚过了30周年的庆祝，我们在来紧的日子的里面，我们继续的是在神的说话的里面来到用功，来到接受操练。有一本书是提到有一个的乡下人，又是乡下人，在印度里面的乡下人，他去大城市这个加塔尔 Calcutta 这个地方，一个印度的大城市，去订一批的笔，去订这些笔，就是写字的笔，他很有趣，他订一批笔就是订，只是订了笔嘴而已，就是说一支笔他只是订上半部，下面的下半部呢，或者是那个笔芯呢，他不用订，他只是订这个的上半部的笔筒，咁就订了呢就五万个笔筒。个原因是什么呢？个原因就是呢，原来呢在印度，在他的乡下里面呢，整条村的人呢都不识字。都不识字的。咁但他就觉得呢，如果有支笔呢就威啲，有支笔就叻啲，咁所以咧，嗰支笔写唔写到字咧唔紧要，最紧要就系有支笔咧俾人睇到咧，咁就好威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咧乡下人咧，佢好叻，佢做生意，咁啊净系订个笔筒啫，唔使订成支笔。哇，咁啊跟住咧就好快，50,000个笔筒咧就卖晒啦，咁啊个个咧都插住个笔筒。会不会我们有时候这个的例子都提醒我们，我们可能听过很多道，我们可能信了主很久，我们听过不同的讲道，不同的讲座，但若果我们都是不想改变的时候，我们都是希望维持现状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插了一支的笔筒，但里面原来是没有料的。教会30周年刚过去，很盼望我们可以在属灵生命上面，我们以行动来到接受操练。我们神给我们的生命其实很短暂，在这个短暂的生命当中，我们把握，我们不要说我等多几年先，我迟些先接受操练，不好，操练由今日开始，今日在神的面前立志操练，以致我们好像圣经里面说，我们做一个聪明的人。一个聪明的人就是说，他不单止盏灯是着了，他更加预备一些油，预备不时之需，有灯又有油，才可以确保这盏灯长期有光，可以確保我們可以在這個的社區，在這個的教會，我們可以見證神，我們可以給到附近黑暗的一群又得著那個的光明。願神祝福我們每一個，我們一同祈禱。